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知不觉中，唐三爷已泪流满面，父子二人相拥垂泪，谁也没有说话。良久，还是唐三率先开口：“ 爸。” 唐昊的身体僵硬了一下，缓缓抬起头，双手抓着唐三的肩膀，怔怔地看着他。 爸， 知道吗？你妈妈很美，她真的很美很美，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温柔、善良、美丽，所有用来形容美好的词汇似乎都是为了他而创造的。现在的你终于有些像他了，我似乎又看到了他在向我招手。 阿银，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长大了。阿银， 唐昊的嘶喊令周围所有的一切为之颤抖，一丝猩红从他嘴角处蔓延出来，仰天怒吼的他就那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唐三赶忙扶住父亲的身体，抬手按在唐昊胸前，将一股纯和的玄天功内劲输入父亲体内。当玄天功内力进入唐昊体内时，唐三立刻发现了不对， 爸爸体内的经脉竟然有多处纠结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不在原位，经脉也异常的紊乱。天哪，这要是普通人应该早就死了。 唐三的心骤然沉了下去，他从未想到过在教皇殿前那样强横的父亲竟然身负如此沉重的伤痛。如果不是唐三的玄天功乃道门正宗内功，他也无法感受到唐昊的状态。唐昊的身体可能随时会崩溃，一个不小心立刻就会暴毙而亡。 这么严重的旧伤，这些年爸爸到底承受了什么？ 唐三毫不犹豫地扶正了父亲的身体，盘膝坐在他背后。玄天功先在体内运转一周，唐三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督脉竟然已经贯通，内力循着奇经八脉运转，只是一个周天似乎就激增了几分。现在的唐三已经稳稳地达到了53级，双手如玉，柔和的白色气流从唐三掌心中喷吐而出，猛地贴上了唐昊的后背。暖和的玄天功缓缓进入唐昊体内，唐三没有急着帮父亲疗伤，而是先以玄天功在唐昊的体内盘旋一周，温养着父亲受创多年的沉郁经脉。玄天功本身的治疗能力是极强的，但是唐昊体内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唐昊的魂力是极其霸道的存在，尽管现在不是他自身控制，但那霸道的气息却不断地围绕着体内紊乱地冲撞着。唐三的魂力和唐昊相差太远，此时的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唐昊的魂力，尽可能地去滋养唐昊体内的经脉。内力在父亲体内运转的时间越长，唐三的心就越往下沉。唐昊的旧伤比他想象中还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唐昊能够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在垂死挣扎。在玄天功的滋润下，唐昊缓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睁开朦胧双眼，唐昊的眉头微皱。 很多年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舒适了，小三，受力吧。没有呢，我没事。 玄天功最后在唐昊体内盘旋一周，唐三缓缓收回了自己的内力，但他的脸色却变得极其凝重。 爸爸，你的伤？ 没事。这么多年我早已经习惯了，难道你认为身为封号斗罗的我还会被这点小伤打倒吗？ 不，爸爸，你的伤势极为严重，如果再不得到良好的调养，随时都可能 有 有可能什么？死？是吗？死有什么可怕的？死了，我也好去陪你妈妈。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我的吩咐快速变强。难道你想像我当年那样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吗？ 死，爸爸，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让你留恋了吗？是的，妈妈已经死了，可是你还有我，我是你的儿子。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难道你不想看着我将来娶妻生子，不想看到你的子孙后代吗？ 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死不了。况且，就算我想治疗，又有什么用？我自己的伤自己知道，能够控制到现在这程度，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我能治。 哪怕是治疗系的封号斗罗，也没办法将我的伤治好。你能？ 治疗系魂师的治疗能力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但我的魂力却有治本的能力。 你真的能治？ 能，但不是现在，因为我的魂力和您相差太多。当我的魂力接近您的程度时，我就有把握能把您治好。 唐三这并不是在夸大其词，如果让他的玄天功修炼到第九重境界，凭借着这道门正宗内功，他确实有治好唐昊的可能。但他没有说的是，就算那时候把唐昊治好了，唐昊的魂力也会因为多年积郁的伤势而大减。 这都是以后的事了，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爸爸， 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最讨厌卑躬屈膝的人。 爸爸，我求您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什么事？ 从现在开始，您绝不能再和人动手，尤其是不能和与您实力相差不多的人动手，否则的话，一旦您体内伤势被引发，就…… 那不可能，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怎么能束手束脚？ 爸爸，我会尽快地成长起来，尽快变得强大，和您一样强。我是您的儿子，您的事就是我的事，交给我吧。我希望您能平平安安地活着，看着我结婚，看着您的孙子出生，看到我们的未来。 别废话了，跟上我，该是带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了。 爸爸！ 唐昊猛地回过身，他吃惊地看到唐三正用通体变成透明蓝色的八蛛毛指着自己身上的八处要害。 你干什么？ 爸爸，答应我，我已经没有了母亲，不能再没有父亲。如果您不答应我，那我就陪您一起去死。 八蛛毛的锋锐已经贴上了唐三的皮肤，就算唐昊再强，要阻止他自杀也是不可能的。看着儿子眼中的坚决，唐昊知道唐三绝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从小到大都没有忤逆过自己的儿子，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唐三的容颜越来越像他的母亲了。唐昊眼前变得有些朦胧，似乎站在眼前的不是儿子，而是他的妻子。 爸爸，如果妈妈还活着，也绝不愿看到您不顾自身。为了我，也为了妈妈，答应我吧。 看来，我真的老了，也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好吧，等你长大， 我就去你妈妈的坟墓陪伴她。走吧。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走去。父亲的妥协令唐三如释重负，脸上流露出了真切的笑容，快步向父亲追去。唐昊带着唐三走上官道之前，先来到了一条小河旁。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现在的样子？ 唐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走到河边，当唐三看到河中倒影的时候，整个人不禁愣住了。他的皮肤比以前白皙了几分，炯炯有神的暗蓝色双眼，一头漂亮的暗蓝色中长发，英俊的面庞带着几分刚毅的气势，面如刀削，释放着内蕴的神采。 这是我吗？ 你的眼睛变大了，更像你妈妈，继承了她的血脉，自然也要继承她一直隐藏在你体内的基因。 妈妈，不知道小五他们再见到我还会不会认得。 仔细朝河内的倒影看去，变化的不只是容貌，此时的他甚至连气质也发生了转变，看上去比以前多出了几分儒雅恬淡，正是一翩翩美少年。 爸，妈妈究竟是什么人？ 我说过了，当你完成我所有特训之后，我会将这些告诉你。走吧，要去你应该去的地方了。 重新上路，唐昊的话再次变少了。唐三从空中的太阳可以判断出自己与父亲是一直向北走，至于去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只是空气渐渐变得冷了起来。唐昊依旧循着山间野路前进，外界的寒冷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风餐露宿了半个月后，前方出现了一座小镇，这还是唐三接受唐昊特训之后第一次看到城镇，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丝别样的情感。这座小镇看上去不大，但刚一踏入，唐三却感到周围的气氛有些怪怪的。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但总是觉得周围的人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唐昊带着唐三来到小镇中一间酒馆走了进去。酒馆内的空气十分浑浊，唐三注意到在这里所有的装饰都是黑色的，外面虽然是白天，可是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阴冷黑暗的感觉。此时酒馆内大约坐了三成人，虽然这里空气浑浊，但很少有人说话，所以显得十分安静。唐昊与唐三父子的到来吸引了不少目光，但大都也只是瞥了一眼就从他们身上掠过了。唐昊在角落处找了个位置和儿子坐下，一名身穿黑衣脸色淡漠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要点什么？ 给我来两杯血腥玛丽。 你确定？ 那个服务员被唐昊冰冷的眼神一扫，不敢再说什么，扭头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两杯浑浊的液体被端了上来，液体呈现为暗红色，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腥味，就像鲜血一般刺鼻。唐三皱了皱眉，唐昊却端起一杯一饮而尽，抬起头看向儿子。 喝了它。 爸，这是什么？ 喝了它。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